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啊，歡迎大家返到嚟呢一節嘅浩浩汤汤啊。咁剛才呢非常之多謝 Jeffy 啦，佢真係呢係好有心啊，亦都好認真地啦，我睇到呢其實佢呢嗰張紙係打出嚟嘅喺個電腦度啊，佢就將我哋上兩個禮拜所討論嘅有關民主嘅各種嘅議題呢啊，佢自己嘅疑問啊，或者佢擔心會引起呢個誤解嘅地方呢，佢列曬出嚟。咁剛才呢就已經我哋都啊，即佢就已經講解過啦。咁講解過嚟講呢，其實我都可以係攞咗嚟張紙先啊，睇一睇就作一少少嘅補充嘅。雖然其實今日我都當然係預備咗有啲嘅材料啊，有啲嘅即係話題啊、觀點啊，同大家分享。咁但係咧，我覺得即係 Jeffy 呢個咧，即係即時嘅回應都係好嘅。即係頭先講過咧，就話係多數人嘅暴政咧，其實都比少數人嘅暴政好咁樣樣。咁呢一樣咧，其實就暴政始終都係唔好噶啦，係嘛？咁多數人嘅暴政咧，有時講真，即係柏拉圖咧就特別係舉佢師傅嗰個悲慘遭遇啦，係嘛？就係蘇格拉底啦，即係俾雅典嗰個咁樣嘅即係叫做直接民主啦 ，direct democracy 啦。咁但係原來只係幾百票啊，一對唔知幾百票咁樣，但係嗰幾百票多啲贏咗，咁就處死咗蘇格拉底啦。咁即係當然我哋都好多時知道咧，即係大多數人咧係有時會欺凌啲少數人嘅。咁最得人驚就係校園嘅欺凌事件啦，係嘛？咁嗰啲就真係甚至真係死過人嘅，即係非常令人痛心嘅事啦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喺民主嚟講咧，我哋確實咧有一樣嘢係要防範咧，就係少數人嘅暴政嘅。或者咧，有兩個層面啦。少人嘅暴政就已經係極端啲啦，甚至我哋要這個防範呢、這個，即係點樣去防範民粹主義咧？嗱，雖然我唔中意民粹主義呢個名稱，我成日覺得咧，好多時近年嚟咧，我哋往往用呢個民粹主義咧，其實咧就係去抗拒民主嘅，其實就係向呢個廣大嘅人民一種抹黑嘅。但係嚴格嚟講咧，亦都我唔能夠完全排除咧，有一樣嘢真係叫做民粹主義，即係話有時人民咧。有可能是真係國家自掃門前雪啊，休管他人瓦上霜，或者自顧自嘅私人嘅利益，就唔會理群體嘅利益嘅嚇，即係個個都去斬曬嗰個樹林啊、山坡嗰啲樹林嘅樹嚟去燒飯啊，嚟去做家私啊咁樣樣係嘛？咁然之後卒之咧就山洪暴發嘅時期就冇啲樹根攞住啲泥土，咁於是就泥石流咁啊，成條村死曬啦咁樣樣。咁你冇一個人嚟去制止佢哋嘅話咧？咁你呢班人呢佢都係一個暴政，不過佢呢個係愚蠢啦，佢就係個向樹木嘅暴政啦。咁但係個問題呢，確實你甚至可以咁講，你話我哋不如一齊投票個公投啦，我哋不如好唔好納税啊，咁個人都唔想納税㗎啦。喔，不如我哋公投個我唔納税。好啊，咁對個人嚟講係好啊，我咪即係慳咗好多錢囉。咁於是咪全部冇晒消防局啊，冇晒警察啊，冇晒街燈咁樣囉。係咪咁你可能真係，如果真係你公投係得到呢個結果㗎喎。係嘛？咁所以咧，我哋呢個叫民粹主義，或者多數人嘅暴政，都係民主一個內在嘅問題，係一個固有問題，係要解決 嘅。其實我覺得呢件事，呢一點咧，我只係一個好技術上嘅，即係好低層次嘅一個講法，因為我都係諗住自己純粹自己參考啦。其實我絕對好認同，因為我覺得呢個多數人嘅暴政咧，叫得暴政咧，就其實就唔係民主啦。因為我覺得民主呢件事其實係一個背後嘅理念㗎嘛。即係你譬如如果多數人你覺得要去干預到少數人嘅意志嘅，干預到人凌駕到人哋嘅。咁其實呢件事背後係冇唔尊重咗對方嗰個自由，唔尊重對方嘅生命㗎嘛。咁同埋你頭先講個例子啦，可能話大家一齊唔交税咁啦。 係啊。 咁如果大家咁樣嘅，其實你係大家唔諗住喺呢個世界度互相一齊呢個社會唔諗住大家一齊 個個都做隱士囉。 冇錯，你做隱士 OK 嘅。 這個地球呢的人死了 99%， 剩下 1% 就得了。 是啦，或者大家 香港得10個人住冇問題㗎。 係，或者唔緊要嘅，即係你做人事大家自己自給自足去耕田。 係啦，冇錯。 咁我覺得 OK 嘅。 老死不相往來呀，我哋叫做。 但如果你諗住呢就一路喺度咁樣虛耗呢個社會資源啦，咁樣嘅形式嘅所謂嘅所謂嘅大家唔交税呢，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其實背後冇一個理性嘅討論，係欠缺咗民主嘅精神嘅。所以我覺得呢件事其實係完全唔可以話民主囉。所以唔可以話一個投票制度呢就話多數人贊成 嘅叫做係咯。其實咧，呢、這個就係你嗰、那個我哋叫做稱謂嘅問題，或者即係個 terminology 嘅問題啫。從某角度嚟講咧，其實即係民主唔係萬應靈丹，我成日都強調嚇，民主係人類有一個美好嘅社會。 個世界嘅一個必要條件，就唔係充分條件啊！大家知道啦，我都講過啦，一個必充條件或者係充要條件啊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 佢係 necessary， 但其實唔係 sufficient 嘅。咁頭先你講嗰樣嘢咧，即係話點樣去制止即係多數人嘅暴政咧？即係如果你純粹用民主嗰個定義出發咧，就民主真係咧，佢入面係有。少數服從多數呢個規則嘅，如果唔係就冇得玩嘅咧。即係如果你話要百分之百同意， uh-huh. 我哋先要做一樣嘢嘅話咧， 技術上 其實冇可能嘅嚇，永遠都做呢、這個呢、這個即係集體永遠做唔到嘢嘅啦。我哋起唔起嗰個水壩好啊？啊，夾唔夾錢起水壩咁嚇？年年都泛濫，死好多人，浸炸好多嘢。咁你個問題就係話，哇！如果要個個都同意話夾咁多錢去起嘅話咧，那個水壩就永遠都唔使起㗎啦。係嘛？咁、所以咧，你一定咧就要少數服從多數啊。譬如我話超過七成、八成、九成嘅人話要起，係冇人。夾咁多錢，咁就算咧，你唔同意咧，你都要夾咁多錢。咁某個程度上，這個就係對嗰啲原本唔肯夾錢起水壩嘅人嘅暴政咯。咁所以，但係呢啲咧，有啲我哋叫良性些少嘅暴政咧，我哋可以接受啊，係嘛？ Uh-huh. 但係有啲嚟講咧，即係就我哋而家即係社會不斷進步啦，對好多嘢，譬如係對少數族裔啊，或者係對啊，我哋成日都講而家譬如嗰啲係唔同嘅有性傾向嗰啲啊嚇，即係同性戀嘅人啊咁樣，咁你社會對佢嘅歧視，對佢嘅壓迫。嚇、啊，譬如根本就請人嘅時期咧，就完全唔請佢嘅，知道佢同性戀，我就唔會請佢咁。呢個就係一個歧視。所以嗰樣嘢咧，其實就已經咧係唔係民主呢個制度本身咧係完全可以照顧得到。嗰、那個就要用法治啦，即係話保障呢個少數嘅利益群體嚇，即係佢哋嗰個利益咧，其實好多時就要靠法治嘅。咁當然呢個法治呢，咁就真即係返返到你頭先講個問題，都係有個民主精神。點解呀？因為我哋呢係要通過一個立法過程㗎嘛。咁呢個立法過程即係三權分立啦，係咪？即係立法、司法、行政㗎嘛。咁但係喺立法過程入面嚟講呢，我哋都要充分體現嗰個民主精神，係咪？咁、那個民主精神呢，就係你一定要充分嘅討論，有諮詢、有討論，甚至有辯論，然後到最後攞條大家即係設計一條法案出嚟，條法案你係咁拗，又要修訂唔知幾多次，咁到最後大家投票通過，咁但係唔好忘記個投票都係少數服從多數喎，係咪啊？好啊，嗰、那個呢個遊戲規則咁玩法，好啦，咁但係通過咗之後咧，我哋就保障咗啊，譬如少數族裔嘅女性嘅權益啊、兒童嘅權益啊、或者係呢個同性戀者嘅權益啊，其實嗰樣嘢咧係到頭來就要靠個法治。你去保障佢，而嗰樣嘢我哋又有個名俾佢嘅，就叫做人權。人權啦、所以我哋好多時點解人權、自由、法治、民主咧，其實當然係密切相關嘅啦，環環相扣嘅啦。但係為咗方便起見咧，我哋當咗佢係四樣嘢就咁解。所以你頭先嗰樣嘢咧，就係我哋係要尊重人，即係有尊重人權，有佢有個人權。咁呢個人權通常我哋要用法治嚟保障。 冇錯。 好啦，咁啊翻翻到頭先你講嗰個咧，即係話。嗰、那個一家人去討論去邊度玩或者食乜嘢嗰個咧，咁啊啱啊！頭先講到就話，即係民主最後舉手投票啊，嚇、那、嗰個咧係一個形式啊。真係最重要咧，即係民主嘅精神咧，就係、之前啊，其實要有一個係公開、公平嘅理性嘅討論嚇、所謂當然公開公平咧，就係話即係你一家人嚇，譬如就算一家四口都好啦，或者幾多口都好啦，其實你話去邊度食嘢、去邊度玩之前咧，唔係話。一去到就去到舉手個階段，咁其實就冇乜意思嘅、你之前一定咧要開家庭會議啊嘛，咁啊講曬每個人要講曬自己嘅理據、另外一啲人咧，你就話點解我唔中意去海洋公園？點解我唔中意去迪士尼啊？不如阿家姐要去迪士尼，阿細佬要去海洋公園，咁你都要講出你嘅理據啦，係嘛？咁啊，另外阿爸又話唔知去邊度咁樣，咁大家其實要有一個充分嘅討論嘅過程咧。而且即係當然希望個個都掌握到係即係盡量多嘅資料啦，我哋咁講啦，係咪？咁所以呢先至去投票啊。當然即係上次我都記得講㗎啦，講下講下都有啲好似唔係民主，就係話咦，可能阿爸媽每人有兩票，咁呢個梗係唔民主啦、一人一票係最基本嘅概念。咁、但係點解呢？原來即係話呢，因為佢哋未成年呢，佢哋唔知道係乜嘢對佢哋最好嘅咁樣樣。咁、呢個呢其實我哋都係無可避免之中一定要有嘅。咁確實我哋嗰個心智呢係隨住年紀係一路成熟㗎嘛。咁、所以我哋始終有一個法定年齡㗎嘛。譬如有啲地方可能17歲可以投票，有啲18歲，有啲20甚至21歲可以投票。咁但其實呢你可以拗嗰個歲數，但嗰條線本身呢其實好難拗嘅。係咪？唔通你話3歲都拱去投票咩？係咪？咁所以你都要，咁你話唔得，我5歲畫條線啦都得。咁但呢個始終係有技術問題㗎嘛，嗰條線始終係存在㗎嘛，你話我6歲已經可以有資格投票㗎啦，咁都得㗎，係咪？咁但呢，所以我就係話頭先嗰個例子呢係有少少唔係話好典型嘅，因為入面有小朋友嘛。 啊、 但是都是就體現那個民主的精神啦，頭先你所講的精神啦，因為民主的制度就是一個形式來的，但是精神就是大家要尊重對方， 係有充分嘅機會俾佢發言，唔係阿爸講曬，佢講兩句就窒住，唔俾佢講，係嘛？誒，冇道理嘅，唔好講咁，係嘛？咁呢個就有違民主嘅精神啦，亦都係對人嘅唔尊重。 其實我覺得呢件呢一、這個例子咧，就算係有一點啦、之前嗰啲我都非常認同。有一點就係、是，就算係我覺得啦，好極端嘅情況就係話、當嗰個細路仔咧係好堅決，佢一定要嗰啲食薯片嘅，食學食 麥當勞嘅 麥當勞啊，係、咯，食薄餅嘅。我覺得如果要體現一個民主精神咧、其實我覺得都要俾佢去食嘅。即係我覺得，因為呢個始終係一個，即係可能，但係呢個就係一個即係係技術嘅問題，即係呢個可以唔係話一個咁容易去探討嘅事啦。但我覺得咧，即係。因為我覺得背後一個精神咧，就係話其實每個人有自己要負責翻自己嘅選擇咯。 嗱咁講，因為而家個問題咧就係佢細個同埋佢又冇錢咁解啫嘛。如果佢大咗有錢，佢睬你一傻，佢自己走咗去食薄餅，佢走食漢堡包啦，係嘛？咁但係我意思即係話咧，如果你咁嘅情況咧，你嗰個咧亦都係超乎咗一個我哋所謂典型嘅即係民主嘅精神，而係要對人嘅尊重或者人權嘅尊重，嚇咁、或者對即係唔同嘅利益群體嘅尊重咧，就好似咁講啦。即使可能嚇阿細佬嚇得嗰六歲，但係咧佢係要食漢堡包，咁但係咧投票佢投輸咗，咁但係咧阿爸阿媽咧都好諒解嘅。好啦，嗱以後咧我。我哋咧就會，譬如嚇四次或者五次出街咧，我哋就去一次食漢堡包啦。 大家有到最尾有個 係啦，咁呢個咧就變咗係一個諒解嘅問題啦，係、嘛？即係話我哋係可以超越嗰個民形式上嘅民主啊，我哋仲會喺一個更高嘅層次咧，就是、互相體諒、互相尊重嗰個問題嚇。咁、呢個咧就係即係民主精神嘅啊，即、係更加再擴而充之咁樣樣啦。咁樣咧就頭先再睇翻下你講嗰啲問題，等我睇下先嚇、就係、 其實都差唔多。 啱啦嚇，幸福唔係必然啦，一定要自己爭取啦嚇、自由去做心中所想嘅事咧。咁、當然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題目嚇、即係甚至我可能會遲啲會開即係一個一晚嚟講嘅嚇，就係講曬自由與平等嚇係咪因為對立嘅咧嚇？我就覺得好大程度上係一個虛假嘅對立。但係現代人咧就好多時就將佢即係相互對立起嚟，咁樣咧就係、 同埋講到最後一點，最後一點其實呢個都係因為我真係好唔好意思啊，俾財哥睇到因為我之前一路都所謂我成日提一個名啦，叫明君啊。 哦，啱啊，啱啊，係啊，冇錯冇錯。 其實呢件事咧，只不過係一個虛，即係又係構想嚟啫。 係。 其實因為我構想咗一個明君，就好似一個神嘅角色咧，即係佢好似了解曬所有人嘅諗法啦，了解曬咩係最好嘅決定。其實呢件事根本係一個好荒謬嘅諗法嚟嘅。咁當然第一個層次就係、是、根本冇呢個人存在啦。 唔係冇呢個人存在啊，Jeffy， 應該咁講啊。即係其實呢個咧就翻到去呢個所謂柏拉圖嗰個所謂哲學家王嗰樣嘢啦，係嘛？即係 philosopher king 嗰樣嘢啦。其實又是以柏拉圖所處嘅年代係嘛？即係佢諗到呢樣嘢咧，其實佢已經好叻㗎啦，係嘛？即係佢唔係話靠你邊個好打嚇、權勢財富嚟去決定邊個做領袖，而係最有智慧嗰個人做領袖咁樣啦，係嘛？咁但係咧。就我即係亦都喺唔同嘅場合講過呢樣嘢咧，就話中國人咧成日都係唔定於中國人嘅，全世界人都係啦，就向往啦，就係有一個哇，即係一個賢君出嚟啦，英明神武嘅嚇，咁啊出咗嚟嘅時期，哇平定天下，然之後就國泰民安，哇咁我哋咧就完全可以不問政事，就好似咁講啦嚇，我哋根本就唔想搞政治嘅，講真係嘛，咁但係即係我講你唔搞政治，政治會嚟搞你啊嚇，呢、這個世界就係咁樣樣啊，咁但係咧確實每個人心目中都有呢個咁樣嘅夢想嘅，但係而家梦想系咪完全唔会出现咧？亦都唔系，即系有你都可以咁讲话，唐太宗可以系啊，甚至康熙都可以系啊，咁样样系嘛？咁但系个问题咧，我哋呢一个咧民主制度就唔系针对人啊嘛，佢系一个即系个制度嘅问题啊嘛。 冇错。 咁同埋你就系话你有贤君出现，但系你亦都可以有呢一个隋炀帝系嘛？你亦都可以有呢、這个吓、即系即系明朝都好多咁样好残暴嘅皇帝啦，系嘛？咁、你当然亦都会出到毛泽东咁嘅人啦。所以个问题咧，你点样嚟去制约佢哋呢个权力，即系无限膨胀，同埋咧系吓，即系霸住嗰个位咧就唔肯走啊！就算佢做错嘢都可以继续落去。我哋点样去保障呢样嘢唔会发生啊嘛？唔会发生啊嘛？即系话既有贤君，就自然有暴君噶啦，就有昏君噶啦，系嘛？咁嗰阵时佢可以带。令呢个成个社会咧系步向大灾难噶嘛？ 冇错。 咁所以民主制度咧，其实最重要，我哋成日都讲第一条咧，就系话系可以即系对权力嘅制约啊，即系绝对嘅权力咧，就会使人绝对地腐朽呢样嘢啊嘛啊，所以咧其实就系个关键就喺度。Yeah, I, I, 點啊？ 你關唔關注我？ 我唔覺得應該溝到女喎。 得呀，鴨頭。 點解你笑就 其實 OK 啊？ 小學雞溝女嚟 嘅，最多人帶咪得咯，黐線就唔黐線啊，黐線。 黐一黐， 我黐啊，驚黐。 逢星期二晚九點到十點，男人老狗。迷迷香港每日上載視像專欄，自家網頁、YouTube、Facebook 全程發放。 各路強人，每日幾分鐘，多角度分析時事財經，緊貼世情， 很快、很準、很狠。 憑心而論，以正視聽。